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二集，他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。蒋婉的行李很少，但电脑和录音设备比较贵重，担心坐公交会被挤坏，他难得打了车。回来时，餐桌上的饭菜被吃过了，看得出他有些挑食，只吃肉不吃青菜。蒋婉默默记下他吃的几样菜，随后收拾好餐桌，把自己的行李安置到房间里。这个房间比他原先住的要大一些，他把电脑和录音设备先放在桌上，换下床单拿去清洗后才进洗手间洗澡。这一天他出了很多汗。洗完澡回到房间，他拿出自己的洗漱毛巾和牙刷准备放到洗手间，结果一开门就看见男人正站在马桶前。蒋婉正要装作没看见把门关上，就见男人提上裤子，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。男人眉毛拧着，低音炮的嗓音很性感。看到了。蒋婉赶紧低着头道歉。 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男人看着他，面无表情，声音淡漠。为了避免尴尬，我们需要公平一些。 什么公平？ 蒋婉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见男人目光转向马桶，又偏头看向他，那意思不言而喻。蒋婉错愕地瞪大眼，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想法， 他是在开玩笑吧。 晚上，何应彤打电话问蒋婉， 感觉怎么样？ 蒋婉回想起下午在洗手间的那一幕，整个人既羞耻又难堪，嘴上却是挤出笑。 挺好的。 真的？那个客户说他这位朋友很古怪，一个月换了四五位家长阿姨，倒不是脾气有多坏，但就是说古怪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为人没什么问题，不会暴力打人，也不会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情。 嗯，我知道。 蒋婉心想，他已经见识过了男人的古怪。从洗手间出来后，男人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，面无表情地回了自己房间，留下蒋婉一个人尴尬地在洗手间待了好一会儿才出来。他根本不明白男人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，只能归结为他这个人性格古怪，甚至可以说有点毛病。 蒋婉，以后有事你还可以找我，我认你这个朋友。 谢谢你。 挂了电话，蒋婉把洗好的床单拿出来准备晾晒，途经客厅时他顿住了脚。天已经黑了，客厅没有开灯，一片漆黑。这片黑暗中，冰箱门被打开，那冷白的光倾洒出来，尽数落在坐在地上的男人身上。他面朝着冰箱，长腿曲着，低着头在地板上下棋。蒋婉目不斜视地走过去，到了阳台上把床单挂上去，抖了抖晾起来。回来时，他不自觉地看了男人一眼。他头发很长，戴了个发箍，把头发全部箍在脑后，露出饱满光洁的额头，眼下的卧蚕在冷白的光下愈发明显。他垂着眼睛，目光专注地看着地上的棋子，伸出的那只手修长干净，肤色很白，底下的血管清晰可见。何应彤说他是退役的职业电竞选手，蒋婉以为他的手应该会由于过分使用而粗壮难看，没想到会是眼前这样，指节修长，骨感分明，漂亮又精致。蒋婉没有打扰他， 给他倒了杯水放在地上后，才回房间开始做直播。他做的是 ASMR 直播，不露脸，只有声音，是一种助眠直播。通常他会利用梳子、棉签等小巧的东西，制作出频率一致的声响，让人闭上眼戴着耳机聆听时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。有个狱友是做唱跳直播的，据说赚了不少钱。江婉请教了很久，又在图书馆里看了不少书，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赚钱买电脑和录音设备。他想赚钱，赚很多的钱，这样以后爸妈就不会为了钱将他抛弃了。他的人生在监狱里耗费了9年，出来时他几乎都快要分不清今夕何夕，也险些忘了自己今年多大。他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候，走在路上都缩着肩不敢抬头，外面和里面太不一样了，连太阳都明亮的让他不敢抬头直视。他19岁进去的，和他同龄的人都在大学里，而他在监狱里。生日那天，只能抬头看着漆黑的天，无声地许下一个心愿，想出去，想好好的过生日，买个大蛋糕，最好是3层的。在监狱的这9年间，家里没人来看过他，蒋婉寒了心，出狱也没有去看望父母。他没有钱，出来时找日结的兼职做，没日没夜的做，攒了近1个月，才攒了笔租房的钱。可是每个房东都要押金，他找了很久才遇到何应彤。那是他第一次感恩这个世界上有好人。何应彤给了他很多帮助，教他玩电脑，教他穿衣打扮，还会把自己漂亮的衣服送给他，减了他的房租，还会带他出去吃饭。蒋婉赚到第一笔直播费，就买了昂贵的香水作为谢礼送给何应彤。他以为他们能一直当好朋友，在一起生活很久。他甚至偷偷地攒钱，准备在何应彤和魏纪元结婚时给他们包一个特别大的红包。可惜事与愿违。蒋婉戴上耳机，将直播打开，在屏幕上打字： 欢迎各位收听的宝宝们，直播倒计时开始，30 29 28。 文静以为蒋婉会主动辞职，但没想到他留下来了。面对他那么古怪的要求，他非但全部照做了，甚至在他坐在地板上下棋时也没问他任何问题，还为他倒了一杯水。他的目光落在那水杯上，想起蒋婉说话时那双带笑的眼睛，拿起的手指微微一顿，他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。文静很少在下棋的时候走神，但今晚走神了2次。回到房间后，之前卖房的中介打电话问他： 今天过去的家政阿姨怎么样？满意吗？ 嗯，可以。只是不知道，她之后会不会被我吓跑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